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任意，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睁眼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翻满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每天早上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欢迎曹云金。 空中笑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曹云金，在早晨给您问声早安。 的确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因为在空中笑林节目当中啊，经常播出曹云金的段子。上回请曹云金来还是雅娟主持的时候， 对、 我接手以后呢，这是第一次啊和金子见面、那么今天呢到本周末啊，我们一直每天都和曹云金来聊聊相声，聊聊他的作品啊。很多听众啊观众很关注您啊，就说您最近在忙些什么，听说前一段时间好像在剧场演出相声，说相声比较少，您最近忙什么呢？ 最近忙的就是和相声有关的相声演出。 哎， 因为最近呢新开了一家剧场、叫做喜剧现场、在北京的和声汇一层喜剧现场，这是第一家开在购物中心里边的相声剧场。 是， 而且喜剧现场啊，它不是说我原来的听云轩，我们听云轩是其中一支入驻喜剧现场的团队。这个喜剧现场其实是一个演出平台，有很多的优秀相声团队都已经入驻了，比如说李菁的星夜相声会馆、大家熟悉的李菁啊、英宁、王月波、徐德亮、王文林，他们星夜相声会馆每周五晚会在喜剧现场有演出。然后呢还有天津的金味相声、这个千祥艺文院，好多呀。北京的观众我都发现到了周六日啊开着车到天津去听天津味儿的相声。我一想这过桥过路费的多不合适，我干脆把这演员啊都给他引进北京、周日的下午在喜剧现场呢就有天津千祥艺文院的相声演出，而且啊每一对演员都是各有特色，而基本功非常之扎实。 应该说这样也省得大家去 还有我们听云轩团队呢、我们听云轩团队是周六的下午和晚上都在喜剧现场演出。 我们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展播我们7月28号在喜剧现场录的听云轩团队的相声，这当中呢既有金子的也有听云轩其他啊优秀演员的作品。应该说北京天津的相声啊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呢是同源同宗，但是呢风格呢也有不同。曹云金恰好是在天津学艺，天津生人，是吧？那但是这些年呢在北京发展为主，您说说北京天津相声在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的特点和区别？ 您说这北京相声和天津相声，北京的相声大气，皇城根脚下紫禁城的味儿，北京的相声气势磅礴，而且演员的台风往台上一站特别的大气，

成熟，他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平台去历练、 嗯、 就是有观众来看、 哎、 然后他通过观众的反馈喜不喜欢他，然后他得调整自己的作品、 嗯、 这是非常之重要的。除了相声还有小品、 嗯、 还有脱口秀、 嗯、 还有儿童剧、 哎、 因为我当了爹以后我发现啊，这个好，我就会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哎、 这个开在购物中心里边的相声剧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是在北京啊，首都的这些人民群众啊，在商场里除了吃饭、 嗯、 看电影， 嗯， 然后就是亲子，这三项是三大部分。 是的， 真正的其实买东西没有多少人， 嗯， 唯一差的就是文化演出这一块，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那么正好呢，曹云金做客空中笑林，我们也整理了多年来我们录制的、搜集的曹云金的一些相声作品。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好几年前了，曹云金的专场当中我们录制的《成长的烦恼》，我们来听听曹云金、刘云天的表演。 我觉得我站在台上的时候特别快乐， 开心。 您看刚才我说一小笑话，抖一小包袱， 啊， 大伙儿哈哈一乐，哎，我特别有成就感。 嚯， 哎，我老感觉啊， 嗯。 我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 哇！ 哎，虽然说我没有翅膀，但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哎，我就是上天派下来给大伙送来欢乐的天使。 看来是飞不回去了。 我隐形的翅膀， 是 我咔咔咔一变我就能飞， 一变就能飞， 一变就能飞。 那您厉害。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做一名相声演员。街坊邻居瞧见我，哎， 嗯， 这小伙子不是说相声的吗？ 嗯， 说的大笑话小笑话逗我们开心，呵，我就想当一相声演员。 我喜欢这个， 打小我就说相声， 爱这。 我站在台上不胡说八道啊， 嗯， 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小朋友别跟我学， 嗯， 哎，还是得学文化，上大学当博士， 嗯， 当博士猴，啊， 猴像话吗？博士后， 博士后，甭管什么后，你得长能耐， 嗯， 我小时候不行。 您小时候，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 嗯， 我不属于招老师喜欢那种孩子， 坏孩子， 也不是坏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而且不会谄媚。 什么叫谄媚？ 老师喜欢那种能在面前啊举手抢着提出问题的孩子。 嗯， 他小时候就这种人。 咱有这积极。 礼拜二自习， 嗯， 老师啊在这个讲台上面伏案疾书批改作业， 嗯， 台底下全是学生，这学生愿意干嘛干嘛。写字儿、画画，学生嘛， 人学生， 学生 啊，学生， 在小校学习的学生， 好，费不费劲呢？ 在小校学习的学生， 行，好， 是， 我知道为什么变 在小校学校学习的学生，哎，我自己都差点说错了， 您就说学生吧， 在底下该干嘛干嘛， 嗯， 反正你别出音，你愿意干嘛就干嘛， 嗯。 老师的事儿，伏案疾书，批改作业，头也不抬。 判作业呢，这，哎哎哎，好，这一般没有好学生，这玩意儿， 一个奶沟没有啊，一个奶沟没有啊， 是， 没有一个奶沟都没有，哎，全是渣啊，全是渣，哎，这阵儿刘云天站起来了，向老师提出问题，呵，那表情啊，就吃一大嘴巴，哎呦， 哎，我什么表情啊，我， 你看，可气至极啊。 嗯， 老师， 什么玩意儿？ 哎呀，你至于这么谄媚吗？ 我多的这样， 你夹着腿干嘛呀？他非得把自个儿变成一鹌鹑，你知道？老师， 行， 你就想去吧。 嗯， 你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 嗯， 准有这样的贱人。老师， 嗯， 提那问题更客气。 问什么呀？ 天空是蓝色的吗？ 哟。 你看这老师也客气， 老师什么呀？ 头也不抬 啊， 不一定啊。天空有的时候会是灰色啊。 嗯， 继续啊。 是， 老师， 还问 树木是绿色的吗？ 嗯， 不一定啊。树木到了秋天会变成黄色啊。 嗯， 后来长大了上中学了， 嗯， 到中学中小小校学习的时候， 真费劲， 我也不如他呀。我更不如他了，他更可以了 啊！ 上中学以后，他学习委员了，他。 哎，咱课代表。 呵， 嗯， 化学课代表 是。 从小他就喜欢化学， 好研究。 他就喜欢做各种科学实验。 嗯， 你比如说在家里边做各种科学实验，比如说 研究 芝华士走绿茶，哎，黑方走红茶，哎， XO 啊，二锅头啊、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哎，就喜欢做科学实验。 我就调酒了，在家 喜欢这个。 嗯， 老师上课提问，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问题， 咱有积极性。 老师上课提问， 嗯， 同学们注意了， 是 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 嗯， 王八汤 啊。行了行了， 来点香菜啊，来点香油，哎， 歇会儿歇会儿， 哎，香扑扑香扑扑，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回答问题了， 老师生气了， 嗯， 胡说八道，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就是， 你还化学课代表吗？ 嗯， 老师您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再给你一机会啊， 嗯， 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 嗯， 抽根烟冷静一下， 哎， 嚯，出去， 是得轰轰。 上课老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得积极 的。物理老师最喜欢的 哦， 因为他老回答问题。 对呀、 啊，老师上课提问， 嗯， 同学们注意了， 是 说这个电压呀， 嗯， 110伏的，220伏， 嗯， 480伏的，和16000伏的， 嗯， 哪个能摸，哪个不能摸，都能摸，但是只能摸一次。 嗯，嗨，不废话， 出去。我也惦着抢着回答问题， 得有点积极性， 就不如他 哦， 不在点儿上， 是吗？ 我最喜欢上的其实是历史课， 哦， 您也看得出来，相声演员对历史啊、 嗯、 古典文学都特别感兴趣， 哎，得有点研究。 历史老师上课讲，我认真听啊， 嗯， 那阵老师净讲古代故事， 历史老师吗？ 我可爱听了， 哦， 什么玉堂春啊， 嚯、哦， 杜十娘啊， 您看看， 赛金花呀。瓦德西跟赛金花，哎呀， 您等会儿呢， 古代 净讲妓院里的故事， 古代故事吗？净讲古代故事吗？ 啊、没有讲这个的呀， 哎、讲西汉，老、 哦、 师讲西汉啊、 嗯， 又西汉又西水，哎，好极了， 干嘛呢？讲棉背心呢？是怎么着？ 讲西汉吗？ 西汉就有西汉有西水， 西汉是问你、 嗯， 西汉是谁啊？ 谁 啊？刘邦吧，刘邦，有没有？ 还刘邦吧？ 哎， 岁数也太小了。 项羽。 哦，项羽， 霸王， 霸王 项羽， 嗯， 霸王项羽， 是是， 哎，有那古西汉的故事吗？ 啊、嗯， 霸王虞姬吗？ 啊、哎， 霸王虞姬， 嗯， 有那么故事吗？ 不是，那叫霸王别姬， 对，叫霸王别姬， 嗯， 霸王，你别姬，霸王你别姬，霸王， 什么？ 这个戏唱出了虞姬的心声啊！ 什么心声啊？ 虞姬本来不想死，霸王一剑给宰了，哎， 哦，要杀他， 哎，霸王别姬， 不，这有点过分了， 霸王别姬，哎，古代故事吗？ 是， 我喜欢听， 有这个 历史课，我答题就没在点上过， 净出错了， 我答对了，他也请我家长， 哎， 那天他问 啊， 道教的创始人是谁？老子， 哎， 嗨，曹云金，子字请读三声，明天让你爸爸来一趟啊。 这回 你说有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不是欺负人，没有你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上学那时候 啊， 老师都不好好教， 是吗？ 不好好教那阵儿，尤其是生物课，我最不爱上。 为什么呢？ 生物老师啊，诚心难为我们。他那天考试， 嗯， 老师弄了一鸟， 嗯， 弄了一鸟，你让我们答吧。 答什么呀？ 什么名字？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不完了吗？ 都这样。 不行。 干嘛呀？ 他得加大难度。 怎么呢？ 他弄一布袋儿。 嗯， 给那鸟套上， 是 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啊？ 嗯，嗨， 你就数腿毛，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哎呦呦，行，净胡说。 生物课我不爱上。 哦，这也不行。 数学我也不爱上。 数学怕什么了？ 数学我不喜欢考试出那题，应用题 都有。 你说做应做什么应用题啊？ 不都得做应用题吗？ 不是应用题出那题也没劲 啊。 说一大池子。 是， 这大池子里啊有4562万吨水， 可是不少。 给你一破勺， 嗯， 一回啊能盛出来啊4.8942毫升。 哦， 这半路途中有的时候撒出去1.3842毫升， 嗯， 有的时候撒出去2.1452毫升。问多少次能把这？你现在让我说一遍，我都记不住刚才我说的是什么。 嗯，嗨，我说谁记得？ 说问多少次能把这池子水给盛干净了？ 是， 我有病啊。 嗯， 啊，最简单的方法，把那塞儿拔了。要不然弄一大皮管作呀。 哎，行， 没给鱼换过水是怎么着？ 不较劲呢。 数学课我不爱上。 啊、哦、这也不喜欢。 语文课是最可怕的。 啊，那为什么呀？ 因为语文课老让写作文。 啊，那倒是。 我小时候作文水平差呀。 这写作文必须你得知道的事儿多， 那 肚子里有东西能拉典故，那作文写出来好看。 哎， 我小时候不知道，学习成绩不好，就怕写作文，而且没事就让什么寒暑假记一件好事。 对， 你说这帮孩子能干什么好事？那不惹祸就是好事。 什么孩子？ 挤兑的这帮孩子啊，半个班都扶老太太过马路。 哇， 我就纳闷了，我上学都是我奶奶送我去呀、啊。 哦， 你们都能扶老太太过马路了，别再扶的就是我奶奶吧？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呢？胡说八道，这帮孩子。 嗯， 要不然啊，就半命题作文。 这怎么回事？ 我的什么什么 啊？有这样的题？ 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 您想想， 我想写我的课余生活， 挺好。 那也不健康 啊。不是，这什么意思？ 那叫作文 啊？ 那叫口供。 嚯！ 咱能犯这个低级错误吗？ 您干不了好事了这辈子。 我一琢磨呀， 嗯， 半命题作文 是 班里有那谄媚的 呀。你甭指我， 许你谄媚不许我吗？ 你也开始谄。 你能老师老师， 嗯， 我也会 teacher teacher。 我 好、啊，您这叫犯洋贱知道吗？ 你犯牛贱。 还 teacher 你？ 我也会啊。 哦， 半命题吗？我也写 啊、 嗯。我的老师， 哦，夸老师。 我的作文是这样写的， 您给读一读。 啊，我的老师不容易啊。 是， 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 嗯， 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开头不错， 老师很辛苦啊。 嗯， 老师的头发都白了。老师满脑袋的白毛啊， 白毛，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好嘛，老师。 括弧，老师不是鸭子， 是鹅也不行啊。 老师不光头发白了，老师的胡子也白了。白胡子老师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哎，好，你那作文可够贫的。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这也叫作文啊？ 老师不容易啊。 是， 老师，我想写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挺好。 结果我给写错了。 写成什么了？ 我写成了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错别字儿。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嗯。 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他们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等再送走你们这一庙、 啊、 我就是方丈了、 哎、学校改少林寺了。 这位施主、 嗯、 明天让你爸爸来一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样不好吧？必须来。要是不来呢？ 怎么办？ 弄死。 嗨， 微臣告退、 哎、这 滚滚滚， 好，我们这都谁 奴婢跪安了、 啊、行行行行，我们瞧这份乱劲儿， 我这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这样你且上不去呢？ 哎，不但这一说啊，上课这些都在其次，我也就不说了。 哦，是。 我上学的时候，我最烦的是什么？ 您说说。 我最烦的， 嗯， 我害怕军训， 啊，怕军训。 我不刚跟您说了，我跑两天步，腿就变这样。 哦， 我外号叫小软软。 什么小软软呀？ 啊？ 什么叫小软软？ 软总啊，软就是不鼓励。 你叫不鼓励，这都什么词儿？ 就是比较康，我就是比较康，知道吗？ 小康，小康就是你。 哎、 哦， 对，我小康， 嗯，都奔你。 哎，我就差点意思。 是， 小时候我这身体就不行。 哦， 我就怕军训，说我们去吃苦去，吃苦一去去七天，每家交3000块钱。 嗯， 后来我想半天这事儿，你说吃苦怎么还交钱啊？ 是， 吃苦不用交钱，扔街上就吃苦了。 饿着呀。 是，交你3000块钱，我们家是吃苦了。 嗨， 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父母了吧。 哟嚯，我还挺仗义。 您看我现在能说， 嗯， 我站台上我大了，我胆儿大了，我敢说呀。 哦， 我长大了，我也懂事了。我小时候我不敢说，我害怕，我心里想我也不敢说。 嗯， 该要钱要钱，该交学校交学校。 嗯， 他不一样。 我怎么不一样？ 他小时候他就属于那种蔫有主意的，钱我找家里要。 嗯， 绝对不能交给学校，中间我就吃了回扣了，而且我还得多要。 哦， 趁军训这功夫，他们都去军训，我告家里边也去军训，但是我拿着这钱我出去玩去， 好嘛， 我旅游去， 这都什么主意？ 我跟找一女朋友，我登记去。小时候， 来不及了啊！ 而且他们家有钱，条件也好，他爸爸做生意，大老板 啊，对，买卖人嘛。 哎，他得找家里边多要， 是， 但是也不能要太多了。嗯，那个，爸爸，那个是老师说了，说军训，说让每家拿40万。他爸做生意，大老板一听就识破了。 是， 军训要了这么些钱？ 就是， 最多30万。嗯， 好，这都够糊涂的。 爸，做生意聪明吗？ 这是聪明吗？ 想办法不去。这军训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哦，你身体有疾病不让去。 还要条件呢？ 那当然，心脏病。嗯，你一跑步，一锻炼回来，你心脏病犯了，这不能去。 有危险。 解放军战士，打兵跟这儿。体检得 哦，检查身体， 心脏病不让去。嗯，血压高，哦，血压高不行， 这也不可以。 你身高1.8米，嗯，血压1.9米，嗯，那不让去。 怎么都滋出去了吗？你这都什么理论啊？ 喷泉式小血压 啊？对对对，没听说过啊，那哪儿都甭去了， 不让去。嗯，哎，糖衰病这都不让去， 糖尿病， 那多音字吧你？哎， 那也得读尿，什么人呢？ 我就说糖衰病， 对对对，那不行。就得糖尿病， 你尿那尿招蚂蚁那不行，知道吗？ 好， 他糖衰病这都不让去啊、 哦，不可以。 尿糖60个加号，不让去。一大兵跟人做体检，嗯，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他们几个人，嗯、啊，想办法不去。哦、嗯，有一小子真狠， 怎么了？ 把这袖子卷起来，到墙角 干嘛？ 他啊， 怎么了？ 把胳膊磕折了。哟，找一人扶着，嗯，晃晃悠悠到门口，刚到门口，大兵瞧见了，嗯，哎。胳膊折了，不能军训。我一看，这真灵啊，真管用、啊， 成功了。 有一小子也学的，嗯，我裤头卷起来，到墙角，啪，哦，找人扶着，嗯，刚到门口，大兵瞧见了， 是， 哎，嗯，腿折了，不能军训。我这真灵啊， 管用。 刘先生也学， 来来来， 到墙角，嗯，啪， 哎，行了，哎 ，Oh my God！、哎 哎、你这不得死这儿啊？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 哎哎，行了。再打住吧， 给眼珠子打出来一个啊！嚯，找4个人弄一担架抬他过去， 这回行了。 刚到门口，大兵瞧见了，哎，这个太胖，不能军训。 嗨，我费这劲干嘛呀？ 啊，后来休学2年 啊， 牙养病，我为了等他，我也溜了2年。 你就是溜级，不是等我啊？ 说这意思吧，嗯，要上中学，哎，后来长大了。长大上高中了， 是， 哎，高中以后我觉得我们80后一代就幸福， 啊，怎么了？ 一上高中就有高科技产品。 您说的什么呀？ 手机， 有了， 大家都有手机了，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方便了， 都可以了。 家长想找我们也找得着了。 是， 哎，上了高中，这是唯一最有意思的高科技产品， 哎，电子产品， 对不对？嗯，而且呢，高中最幸福的是什么？ 是什么？ 男孩女孩情窦初开。我就青春期了，哎， 我就上高中才青春期呀、啊， 我慢热不行吗？ 好、啊，您有点晚春了。 我青春期啊，哦，我就情窦初开了，嚯，哎，就知道对异性有好感了。 您看看， 但是那阵孩子们没有别的想法，哟，这现在咱就结婚登记就生孩子，没想过这事，嗯，就是单纯的喜欢。嗯，而且就喜欢班上啊、嗯，学习成绩好的女同学，哟，哎，不注重长相， 是吗？ 文静的，可爱的，我都不能想啊！我一想就好像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好嘛，你们班长不定多倒霉了吗？ 就喜欢人班长、学习委员这种哦，女孩、哦、 是。 那阵我记得我们班上有几个男孩，4个，嗯、哦，其中有我。喜欢我们那副班长哟，呵，嗯，可喜欢人家了，每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嗯，没有什么表达呀，什么示爱没有呢， 不懂， 就能一块来一块走，就挺好， 知足。 再到后来，高中一毕业，我就说相声了，嗯，从学校里走出来，再回头看，觉得还是学校的生活更加的快乐。 那当然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的单纯、 简单。 一到了社会上，一学艺就更加辛苦了。 复杂了， 小时候学艺多不容易，说相声，嗯，冬练3九，夏练3伏啊。呵，早上起来5点钟起床，嗯，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谁不愿意在被窝里待着？天还黑着，五点钟出去，站在河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练基本功。 这是训练，自己很辛苦。 对， 不但辛苦，还有人误解你。 是， 五点多钟都是六早的大爷大妈买早点的。我站在河边这儿，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老太太看见我，这孩子都饿疯了。 嚯，不至于的， 不被人理解呀。 啊，是。 学艺非常的辛苦，所以还是怀念学校时的生活。 没错， 我就拜师了，我师父管我管最严， 是吗？ 没事就教育我，金子，滚！我小名金子，曹云金，滚！ 叫过来， 我告诉你，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行， 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认真对待工作， 是， 有两样东西绝对不能碰。一就是酒，二就是女人。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女人会迷乱你的心智。 有道理， 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去吧。我师父也教育他， 也说我。 来，刘云天，滚。 我是这模样吗？ 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认真对待工作。 是， 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什么呀？ 就是酒。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师父。我怎么听说是两样呢？还有一样，女人我也不能碰。你放心，女人不会碰你的。 去你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成长的烦恼》。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金子也给我们介绍了最近的新动向，我们也期待着曹云金在他的新剧场有更多的、更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明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再继续请曹云金和大家接着聊。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尚远和您明天早上再见。 跟着对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即日起至8月19日，村委百货龙德店秋季新款服装抢先上市，钻石珠宝50%起，享更多惊喜优惠。七夕当日，黄金客减40%，更有现场求婚、浪漫惊喜等您来。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农行掌上银行智助理，存款、债券、基金、理财，您在农行的资产仕途一图展现，信用卡转账及缴费情况分析，阅读账单比你还了解你，成为你最忠诚贴心的金融小助理。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50%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四云店。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5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